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日，农历11月23。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讲座上强调，全力服务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北京发布支持中小企业双16条，助力更多小企业成长为小巨人。 本市超过60万个家庭申请今年最后一期小客车指标。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白皮书发布，京雄津宝1小时交通圈形成。 15万多名考生在北京参加2022年研考，海淀、朝阳等13个区设立备用考点，应对防疫需求。 应对本轮大风降温，市政热网启动尖峰锅炉补充热源。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日前举办构建新发展格局讲座，邀请北京证券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徐明围绕资本市场发展与深化新三板改革做辅导报告。市委书记蔡奇、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参加学习。蔡奇指出，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是中央对资本市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的新的战略部署，对于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和首都金融体系建设具有标志性意义，必将为首都发展注入新动力。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站位，自觉站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高度，深刻认识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交所的重大意义，全力支持北交所和新三板建设发展，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蔡奇强调，为北交所做好服务保障是我们的应尽之责，要担起属地责任，市金融局、西城区当好服务管家，全力配合证监会助力北交所健全多元针对的制度安排，更加突出科技创新导向，鼓励更多机构投资者和合格投资者参与，支持推动北交所扩容提质。蔡奇强调，要努力为北交所输送更多创新能力强、成长速度快、硬科技成色足的中小企业，引导和支持北京企业用好这个主阵地大平台。各区强化后备企业挖掘、培育和辅导，支持帮助企业上市。北交所要突出自身特色，扩大企业上市规模，激发资本市场活力。要以北交所设立为契机，营造更好金融生态，支持证券公司参与北交所上市业务，激活北交所的资本有序退出通道功能，放大北交所外溢效应，推动资金、信息、人才和机构集聚，支持北交所发展金融科技，投放先进技术应用场景，加强风险防范，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发挥金融法院作用，促进北交所健康发展。 新闻广播记者蔡鹤轩报道。市经信局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双16条政策进行解读。未来本市将加快推动专精特新企业梯队培育和高质量发展，力争到14、15末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500家，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到5000家。为此，本市将支持企业积极申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研发以及成果转化项目，第一年最高支持200万元。此外，还包括支持企业申请智能化、数字化和绿色化技术改造项目，给予最高3000万元的奖励。围绕龙头企业薄弱环节，组织企业开展接榜攻关和样机研发，给予最高5000万元支持等。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昨天发布今年最后一期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审核结果。